喂，大家好，又是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的时间。今集啊，剩翻我笋哥一个嘅啫。 唔系啊，有我喺度，又唔俾我出声。但系牛医生继续系病房开会。 OK。 唔系佢真系坚病同埋坚开会嘅。 佢唔系坚死嘅 啊？坚死啊？唔系啊，个捻样真系去日内开会啊！屌，系啊，下次佢翻嚟讲下日内，啲閪我唔好屌啊！ 喂，不如我哋下次用电话录音 嘅。收到好核突噶把声，试过啦，白白声嘅听唔到佢讲咩噶。系啊，试过啦。 如果呢个方法系得咧，其他女听众咧可以过嚟。即是在電話上面， 但他會不會跟到我條線啊？衰緊喎，跟到我條線。 咁啊係喎， 屌你唔好撚滯喎。 好咯，我哋都係暫時都係低調啲。 嗱，阿筍哥嗰日咧，我哋聽你講一個題目就係扮曬蟹，好似嗰日你去飲定係咩有個撚樣，咩揸住杯紅酒又扮嘢 啊？哦，係啊係啊，扮曬蟹呢個題目都幾有趣。我嗰晚咧我有時都去影下啲 PR 場合咁樣啦 嚇。係。咩叫 PR？ Personal relationship public relationship 係啦，即係咧嗰啲咁啊咁啱啊遇到有條友咁啊同幾條女坐埋張台度，咁啊幾個女仔咧就話阿咩哥咩哥，點解你咁中意飲紅酒嘅咁樣？跟住然後咧阿咩哥咩哥咧就揸住杯酒，首先即係開始講酒經啦，咁咧佢話杯酒咧飲落去最緊要有陣果味， 果味焦味啊果味。 嗱，佢把聲好性感啊！跟住然後咧，就眼睛咧望一望個女仔，又望一望個杯，聞一聞，好精神，嗦一嗦，依家換咯。即係咧， 呢啲咁嘅冷戰啊，真係屌佢老 母！你成分鐘，你坐喺度嘅時候咧，我心諗 毛管都大起喎。 我初頭覺得，哦，啲女肯定好欣賞佢啦。屌呢啲咪即係唔識嘅， 唔識嚇死，識嚇笑撚死啊！ 好彩咧，我有個好朋友咧，佢係好出去飲酒嘅。阿九護士，我知道你都係嗜好酒中物，可唔可以講下咧呢個嗰條友究竟係咪戇鳩仔咧？ 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首先喺呢啲場合，呢個撚樣一定係扮曬蟹。嗱，有一句説話就喺呢、這個我以前好中意呢個日本作家嘅，咁呢個日本作家叫村上春樹，佢喺呢個這個《聽風的歌》裏邊寫一句説話，我間低咗 highlight 之後，永遠記得。男人在女人面前讲些圆如幼圆的说话，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将只手伸入女仔的内裤里面。大家女性观众记得听这句话，记住这句说话，我再背多次。当男人在你面前讲些圆如幼圆的说话的时候，他最终的目的都是想将只手伸入你的底裤里面。饮酒，我告诉大家，第一不会在茶楼饮，在茶楼饮都是酒靓极可抱，原因有二。第一樣嘢，茶樓嘅環境係好重一啲氣味嘅。如果你唔信，你試下晏晝去茶樓食完飯，你攞件，當你行出嚟之後，五分鐘你聞下你自己件衫，嗰陣茶樓味難頂到嘔。喺茶樓飲酒，支酒咩味你聞唔到，支酒個層次感你聞唔到。第二樣嘢，喺茶樓能夠 serve 一支酒，香港好多好高級嘅酒樓我去過，好老實講，間間都係兩個字，垃圾。能夠 serve 一支酒的酒樓很少，原因就是你要喝一支好的酒，第一你要 breathe 啦，即是唞氣，一支靚酒拿出嚟，一開蓋聞到咩味收皮啊，你聞到支酒壞唔壞得，你倒我 decanter 過一過先啦。第一， 好，我而家就唔俾阿九護士繼續扮嘢啦，我咧只係提出一個有力嘅證供，就係咧嗰支酒擺低喺酒樓台面有一集。我懷疑每篤都應該是百零元啫， 咁啊真係垃圾啦！嗰個男人直頭扮嘢啦，呢只佢扮曬蟹啦，屌佢老母！ 喂，呢啲人真係好撚多！ 我話俾你聽，有一單仲撚搞笑啊！ 嚟啊嚟啊！ 嗰次咧，我就同人做兄弟，咁咧做兄弟嘅時候咧，有個撚樣咧就即係嗰個 friend 就做，唔講得啦，因為俾我揾命。我 friend 就做文職啦，總之咁咧。佢就上車嘅時候咧，就好多兄弟，其中一個撚樣咧就即係我哋咧就四條仔。就兩條女喺個車度，總共六個人。咁咧，嗰條撚樣咧就喺個車度扮嘢啦。佢就話：，哎，我平時都有車牌啊，不過係今日費事揸啦。你知啦，呢啲環境，呢啲日子就，哎，我平時點點點講一大輪嘢。之後條女話：係咩？你考咗車啦。之後條女嗰條撚樣即刻發癲啦。係啊，我平時又點揸啊？又架車又點點點點啊？又呢又路啊？之後又拖條女過嚟啊！嗱，我啊平時做咩㗎？做又講下自己啲功績啦，開始啲功過位啫。我喺公司裏邊啊，哇！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點點點點。講完出嚟，聽完啲毛管都豎撚起曬。後屘條撚樣問我啦：，喂，光頭仔，你做乜嘢㗎？四眼仔，我倒哨水㗎喎。佢話係咩？哇！呢啲職業香港好少人做噶咯喎， 都係專業喎、 都好難得啊呢啲咁樣。咁之後條女就開始對我有興趣啦，佢就話： 咦，係咩？你倒哨水㗎？我係啊，倒哨水。平時喺邊度做嘢？我又解唔出聲，好難講啊，倒倒唔到。咁之後條撚又開始又扮嘢啦。哎呀，阿女唔好同呢啲人傾住啦，我哋大家講開車㗎嘛，之類之類。咁咧由頭到尾咧就煩條女咧嘔電，因為嗰條女點解俾人煩？我話俾你聽，我諗唔係靚女啊，第一。嗰條女個樣啊，衰過我老婆，衰過水姐。阿水姐個樣都唔靚，仲衰過水姐。但佢一樣係優勝過水姐，就因為嗰日佢著件低胸背心，嗰條波啦，我諗可以攝得有幾多嘢攝啊？即係總之夾得住支螺絲批啦。咁個撚樣梗係扮嘢啦。佢雙雙條撚塞落個波罅裏面啊嘛。 不過我覺得呢啲題目咧，即係我哋男士講咧。都係總係有啲距離，我諗啲女仔聽啲人講扮曬嘢，真係聽得多。 我話俾你聽啊，好多女都扮嘢㗎，屌我識一單好撚。 喂，好啦，我哋不如講啊，女仔扮曬蟹啊！ 嗱，我話説嗰陣時咧，即係我做呢行啊，都識好多嘅姑娘仔啊。 姑娘仔。咁樣 姑娘仔兩個咧就喺度扮嘢講，唉，我平時啊中意食下法國蝸牛啊，之前我心諗撲街，大家份量都咁多啫，咁後屘講講下又話。哎、我將去邊間餐廳食啊？諸如此類，如何如何大樹菠蘿？好老實講，唔識啊，真係俾你嚇撚死；識啊，真係俾你笑撚死。屌你老味，食呢個咩嗰啲叫咩法國蝸牛絲冚，你老母有得食？屌你老味啊！ 法國蝸牛係咪有限數㗎咋？ 唔係佢講嗰間餐廳啲法國蝸牛就唔係有限數啦。屌、啊，仲有另外一單嘢好撚搞笑，又係嗰個姑娘仔。咁、你話説佢係結婚嗱，佢結婚就請我哋去飲啦。屌你老味去撚到咧？嗱，我話俾你聽。呢、這個世界真係好撚細啊！扮蟹啦，我話俾你聽，你扮蟹去遠啲扮，你去到俄羅斯扮蟹，可能人哋唔知道你嗰隻係蟹，你都仲扮到喺香港，你冇撚扮啊！嗰條女咧開頭同我哋吹就唔係咁噶，我老公啊喺警察部啊做高層㗎，如何如何啊咁樣樣，我以為哇屌你老味咩飛虎隊特警啊咩撚嘢嗰啲，好衰唔衰骨啊去撚到撞到佢個伴郎，佢伴郎就以前中學嘅同學。所以我同佢識撚咗十交幾年，我話咦乜係你啊咁樣，係啊咦乜係你啊咁樣，呢個世界真係好撚細。咁之後同個伴郎傾啦，原來我撚樣咧就喺警察度做咩咧？高層低級嘅高層啦，即係嗰啲屌你有講冇做武術指導啊，成日串鳩老曬嗰啲俾人調撚咗去水塘，再調去波打嗰啲咧，即係再調去邊境捉蛇嗰啲撚樣就係嗰啲啊。原來咧個撲街咧結婚咧，結婚佢點搞咧？佢開頭溝條女咧。原來兩個都是扮曬蟹，條女就碌卡咧就扮呢、這個貴婦，條仔咧原來爭卡數咧嗰、那個伴郎講俾我聽嘅，因為大家十鳩幾年冇傾偈啦咁啊，一講就講啲八卦嘢。佢個伴個新郎哥話爭卡數啊，我都算爭得多啊，我真係估唔到佢淨係卡數70萬， 嚇！ 淨係卡數佢話俾我聽70萬，佢話呢圍呢幾圍嘢都係碌翻嚟嘅啫。我唔撚係啊，佢係啊，我邊有揾幫手啊？你咁撚戇鳩嘅？佢有撚計咩？大家同一個添。佢話嗰條撚樣咧，因為我認識條女嘅時候咧，條女話啦，條仔又攞啲名牌跑車嚟車我又呢又路嗱。嗰陣時啱啱就出 E， 好似路筍四，我記得路筍三定路筍四。咁佢又新買嘅路筍，我心諗：屌你老咩咁撚有貨嘅？一個禮拜睇張報紙唔夠你嘅車落一地。咁以為佢真係有啲計啊，原來唔係，全部都係碌翻嚟嘅嗱。到單嘢結咗婚之後。因為有眼睇啊，我誒亦都即係個姑娘，大家朝見口晚見面，唔夠年半破產。 嗯， 因為大家個煲碌大咗，爆撚咗煲。結咗婚之後咧，諗住年半破咗產都離婚，佢老母喺個肚崩大咗，冇得走。屌你老母幾撚悲哀啊！翻工而家個姑娘扮曬蟹真係，屌你見佢食乜撚嘢咧？屌你老母得閒就咬撚住件包啦！屌你老母，即係蛋治嗰啲咯。發個蝸牛冇得食啦！而家絲鵪咪有得選下，即係嗱，你扮曬蟹有個譜啊！你扮到呢啲已經黐撚咗線，你又冇撚再扮啦，大佬！即係你扮嘢去到某一個階段，唔係算夠數咯。扮到嚟呢度跳撚咗掣就無謂啦。 喂，不過講下親身經驗啊，九號線，我聽過你以前都好撚扮嘢 嘅 喎。 係啊，嗱， 喂，可唔可以講講下你以前啲 差館單啦？ 差館唔係 差妹， 係差妹單嘢。 嗱，以前有啲錢嗰陣時咧，就出嚟搞嘢，搞啲小生意啊。咁一晚平均上落都有，即係慢慢聲上落一日都，咁啊生活都有啲無憂啦。咁嗰陣時揾到食啊點咧？同人去的士圖，去的士嗰個澳門啊，攞住十皮嘢，100蚊紙，等喺台面度。咁咧就叫啲女埋嚟，猜贏咗，俾我揸波揸兩下，即係咁樣揸一下，猜輸咗你黏3嚿酒。之後我而家自己睇翻真係好撚核突㗎。 即係嗰啲暴發户啊嗰種嘅感覺係好狼烈，同埋自己冇品啊，即係真係好撚醜怪噶。即係我而家唔係同大家講我 show off， 我係後悔，我係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後悔，即係嗰種後悔係覺得自己醜怪、冇格、冇品。 喂，呢種心態真係好奇怪，就好似一個打完飛機之後嗰種空虛一樣。 唔係㗎，你。 有時都係扮，即係我都有時都中意扮下嘢啦。屌有佢喺度就要扮嘢啦。 屌有時扮多兩句，扮完之後行翻轉頭，唉，真係醜怪。即係咧， 係啊，好醜怪啊！ 屌你嗰時候講有啲有路，屌我心諗嗰啲女仔食娘搶大啊嘛。 啱啊。 係咯，屌老尾，即係第一人哋唔恰你，第二你講完之後，人哋根本見世面啊多過你，係靚女啊乜撚嘢。佢啲男人話俾佢聽，揸飛機大炮去個火星都有啦。 啱啊！ 聽你條條咧喺度講嘢，跟住然後咧心諗，唉，諗翻轉頭都遮住塊面想走。 嗱，我講兩個唔扮嘢嘅嘢俾大家聽啊，唔扮曬蟹，因為講咗好多扮曬蟹啦，人哋都覺得我哋好負面。我講兩個人，我親身經歷嘅，一個你都識，阿晶姐咧。 哦，阿晶姐， 好精㗎嗰個女仔，嗰條女，嗰條女真係精到嘔。 阿珍姐姐咧真係。 阿珍姐啦，阿珍姐，大家都知佢家底係點啦。但係佢好少扮蟹。我告訴你，通常有些人成身名牌那些一定扮曬鞋。阿鄭姐有一次我告訴你，上學穿一件湖水藍色的衣服，那些好像居宮廷衣服很漂亮的，但她穿得很好看，即不會很誇張，這樣拎個手袋，哇哇阿鄭姐很漂亮的，這樣笑一笑不出聲，我之後哇真的很漂亮的，這樣我在哪裡買，我太太都即很喜歡穿這些，這樣我即係都吞吞吐吐，後屘我再問佢係少啲人嘅地方講俾我聽。今年 VVNS 活最新出㗎，喺邊度邊度買？我聽到 VVNS 活 幾貴啊 ！VVNS 活， 你買件衫又唔貴嘅，一套成身咁樣落嗰啲即係 tailor-made 嘅 cutting 就萬萬聲啦。即係因為佢唔係 T 恤牛仔褲嘛，佢而家嗰套係真係人哋出 show 行嗰啲 catwalk 嗰啲。因為佢嗰日原來係咁嘅，翻完學之後要同先生就去個酒會。即係佢先生是香港啲有名有利的人嚟㗎，我想跟大家講，即係有名有姓，即係講出嚟原來啊，嗰、那個係佢老婆咁嗰啲嚟嘅。因為佢要去波啊，咁嗰日所以著到咁。咁佢一講完 VVS 喎，就哇屌你老尾，即刻褪鞋啦，哥仔諗都唔使諗啦。第二樣嘢就係佢一次拎個手袋，我話哇好靚喎。我喺邊度買㗎？佢講咗一間牌子叫 Enterprima。咁如果大家咧想睇下咩叫貴手袋，去 Enterprima 睇下。爛布袋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老婆嗰陣時想買一個，睇完個價錢之後放低。爛布袋，爛帆布袋，兩皮幾嘢，即刻放低，諗都唔使諗。 真係有啲 貴。係爛帆布袋，兩皮幾嘢，屌佢老母，哇收皮，即刻講唔切，即刻走。 不過我都點講咧，即係以前阿筍哥啦，即係我啦嚇，即係以前做啲洋腸公司咧。即係裏邊都好多有錢人㗎嘛，即係我有啲同事係住谷柏道啊，有啲係住斯芬道咁樣，即係個個都非富則貴，佢哋都有個共通點㗎，就係咧個人咧唔係好高調， 係啊，唔好高調啊， 佢哋盡量學習點樣同窮人相處， 係啊， 第三佢哋個手提電話永遠都係 Nokia 嘅經典版， 係啊，嗱我話俾大家聽，點解而家僆仔僆妹咧要攞個手提電話好貴咧？原因就係一樣嘢。他們的手提電話就是他們副身家，他們能夠炫耀的只是手提電話，他們很有趣的。我認識誰呢？他的手提電話是怎樣的呢？一出新機立刻換款，那個款呢他兩個禮拜三個禮拜立刻走去 吹的。誰是蜜公子啊？ 不是，是個女仔來的呢。不要說名字，死定了，他有份聽這個節目的。 是嗎？女仔？我等一下揣摩一下。 不要啊，不要揣摩，你沒有包名 字，死定了。趙口 型，趙口型。哦。是啊，那他為什麼呢？原因他份糧7000，他的手提電話都7000。咁就因為佢成身能夠炫耀嘅就係佢手提電話，佢出完之後咧兩個禮拜、三個禮拜佢就即係 trade 啦。咁你蝕唔好多啫嘛，又可以換個第二個款。嗱，嗰通常啲窮鬼將個手提電話係點嘅咧？掛喺心口度咯。 哦，係咯。 iPod 嗰啲攞嚟做咩？掛喺心口度咯。我話俾你聽，阿晶姐啊，個手提電話仲係用緊西門子。我第一部西門子係咩鬼嘢啊？好大部嘅咧。 唔諗知啊。 嗱，佢嗰個西門子電話全香港得一部，唔係因為個型號。佢有一次將個西門子電話反轉俾我睇。那個電話就是他的全家福，但是那個電話殼是不能夠換殼的，即是電話不能夠換殼。那我那個電話是怎麼整？我send回西門子公司幫我整。那西門子的 logo 還在上面，即是總之電話殼的西門子 logo 在上面，那電話殼就是那張家庭照，即是那個電話殼那種手機，那個西門子手機是不換得殼，即是你不可以拆開殼不換。那我說那個手機的殼在哪裡搞？西門子公司，我老公送給我的情人節禮物。咁你可想而知，嗰個情人節禮物幾貴重？即係 佢個手機係將幅相影完之後寄翻西門子，西門子幫你整幅相落個手機度。呢啲咁嘅服務講真一句，唔係一千幾百搞得掂啦，同埋唔係一千幾百買得。 所以有時我覺得，即係真正嘅有錢人咧， 係啊，唔追求 往往都係低調。 係啊，同埋佢用啲嘢係好踏實嘅， 有禮貌。 係啊，第二個我想講嘅例子，仲有時間啊，順哥，我識得有個醫生朋友。嗱，好多香港人而家咪好中意講個下嘢，撚兩三句英文嘅，咪中意喺啲女面前扮下嘢。 咦，我都係 嘅 喎。 嗱，我覺得咧，呢單嘢，佢 exactly 啊咁樣樣，即係要最講 exactly 啊咁樣樣。我心理、 exactly. 即係心態咧，真係心理變態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識個醫生朋友，佢永遠個袋插住本咩《龍虎門》，一係就古惑仔。你知唔知點解咧？ 唔知。 第一，佢中意睇公仔書；第二，公仔書上面啲字啊，係廣東字嚟噶嘛？咁佢去學俚語。佢話佢買嗰啲公仔書原因就係學俚語啊。佢有一次去開會，佢同我講：佢話喂，九護士你過嚟幫幫我手。佢揸住份中藥嘅讀稿。佢話今次要講中藥同西藥嘅分別，你讀俾我聽，我側邊 mark 翻，我英文 mark 翻，因為佢唔識中文㗎呢、這個人。但係佢中國人嚟㗎，個樣係中國人樣嚟㗎。佢識咩文呢？英文。愛爾蘭話、威爾樹，英文有分威爾樹英文，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、 嗯？ 英文有分幾隻㗎？愛爾蘭唔係講英文㗎，威爾樹亦都唔係講英文㗎，喺英國。愛爾蘭有個愛爾蘭話，威爾樹有威爾樹話，兩樣嘢係唔同嘅，英文又唔同嘅。咁咧，威爾樹話、愛爾蘭話、英文、馬拉、國語、閩南，仲有嗰啲叫咩啊？德文，識七種語言。我話俾你聽，佢永遠喺我面前。在哪些人面前他講哪些說話，他不會扮嘢就在你面前彈兩三句英文之如此類。我告訴你，他的語言不是好像現在年輕人那樣，我懂日文的，懂他八街一路一媽爹，懂日文鹹擦啊仆街。我告訴你，當年很多醫生寫 paper， 因為我們要 present， 有時醫生有些會呢，譬如我們開 firm meeting 要開的時候呢，所有的手筆都是經這個醫生出的，因為外語太好了。我告訴你，去考試，尤其考醫生試，很多因為他去外國考的時候，那些人撕你飛，即是你拿了飛，即是我們俗稱撕飛，即是扔鳩你走。他不是說你的醫學水平不行，是說你英文不好。但是因為我的老友英文太好，所以他很多專業試都一次 pass， 很多人都很妒忌他，原因就是因為他語言能力太 高。你當然是說牛醫生啦， 當然是牛醫生啦，牛醫生的撚英文屌你老母，恐怖到嘔啊。我告訴你，那個老友的英文真的有，我聽過他一次講德文，他不是講咁樣，他是完全流利地的德文，是寫得出的德文。因為有一次有個德國佬就來醫院就參觀，咁個院長就焗住揾佢做翻譯啦，即係你見佢即係不謙，咩不謙不卑啊？ 不亢不卑， 不亢不卑，即係人哋真係好堅，人哋識咁多種語言都唔扮蟹，喺啲女面前，大家係會 M K 碌嘅，咪講粗口咯。佢完全唔抗拒噶，食煙講粗口，屌老母嗰啲咁樣，佢完全唔會扮嘢嘅喎。但係喺咩人面前做啲咩嘢？我奉勸大家而家時下啲年青人。不要懂兩句英文就扮曬蟹，懂兩句日文就話自己懂日文。我告訴你，有單嘢好撚搞笑，呢單嘢要發下牢騷。在上一年國際電影節，有個日本導演嚟香港，有條女好心理啊，話俾人聽啊，我懂日文就唔使翻譯，收皮啦！第一句講到，第二句講到，第三句塌皮。咁你唔好撚話俾人聽你懂啦，大哥，有埋翻譯俾你，你都唔用。尊重下自己的民族，不是人家說你厲害。我告訴你，我們國家以前溫總都是留學俄羅斯，他跟普京聊天的時候都一樣要用翻譯，原因就是人家尊重自己的國家，尊重自己的語言。人家為什麼日本仔來到，人家都要用翻譯，人家是給他尊重你的，懵閪，不是告訴你是我現在講日文，你用日文答我就厲害。我告訴你，你懂日文，我是很欣賞你，但是不是在這場合欣賞，有翻譯你用翻譯吧，朱埃。 所以陳水扁他去選舉的時候，不是，馬英九選舉的時候，他是講台灣土著的文化。 對啊， 這些就有正。不過我們今天不是講政治智慧，時間都差不多了。 好了，我們又要跟大家說聲拜拜了。 好啦， 拜拜。